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王夫义的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老人，他选择原谅了让自己家破人亡的冯坤，但是对自己那位作恶多端的儿子王夫义却选择了大义灭亲的做法。虽然老太太发话让王豹和冯坤去杀掉王夫义，但是二人却犹豫不决，不敢动手。那么这王夫义最终的下场究竟会是怎样的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这王双全还真下不去手了，你别看乖几他几下行，铁头太对冯坤也不好意思。你按说铁头太对冯坤头一个想宰他，冯坤站着也不动，王双全站着也不动。哎，老太太您息怒，老太太气得直哆嗦，还不快动手，更待何时？你们要气死我吗？斗房封老太太搭茬了，你们别愣着呀，打算给你妈气死啊？哎呀，这样人把他乱认分尸啊，不合适。再一个，佛前讲话有点造孽，老太太也是气话。得了，你们几个人，王丽，哎，娘，王丽是他亲儿子，帮着一块儿，让小尼姑们帮着，庙后头刨个坑。把那娘们那尸首连枪子带脑袋都扔那坑里头，把王夫义也给扔里头，甭拿刀宰，活埋，一生一死，他们露水的烟影也算鬓骨和谐。老姐姐行不行？这个话出您之口，入我之耳，如沁我的肺腑肝然。我这些日子就没这么痛快过。对，一刀把他宰了，便宜这个畜生啊，还不听他的吗？更待何时？跑，埋。这俩老太太这么一说呀，这几位一琢磨，对，一个不弄死他，这俩老太太实在是气不过去了。留着他确实是祸害，他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就拿手这么往起提了王福义，王福义就吓死过去了。那铁头太岁冯坤还是狠，转身出去跟王丽俩人找家伙就开始刨坑。 小尼姑帮着一块上庙里头啊，那个禅房那屋，把那死人那枪子连脑袋都给搭理。干嘛这几位不动手，让小尼姑动手，人人双手带血，你就不牙硬，省得你们上官府胡说八道去。把这坑挖好了，够俩人的，先把那枪子扔下去。王富义不下去，不下去也不成啊，绑着呢，愣往里推啊。王富义绑着连胳膊带腿都绑着，蹦不上来啊，杀猪一样在这坑里边嚎丧。别叫了啊，哎，一会儿就好了、啊把庙来找来，庙来张老头带着一个小尼姑，全都到坑边上了。超度亡灵的经会念吗？会念。道场成就，镇级疆场，放焰口，斋住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开始念。几个和尚念，没有不跑调的了。有什么害怕呀？超度超度，王辉，对得起你啊！三遍往生经送你上路，和尚。你要知道我叫铁头太岁冯坤，虽然我学好了，我敢烧他的家，杀他的满门，要没有乾坤意识王豹把我一时拿户，今夜晚间在你的庙里，我杀他奸夫淫妇两个人之后，没别的，也是放火烧你的庙。谁让意识一时赶到把我拿了呢？到现在我改学好了，我做好人了，这是你们庙里的造化，佛祖保佑，把你们那个嘴全都给我闭严了，哪一个今天之事走漏半点风声，我血染你的庙门。那家伙杀人不眨眼，说话算数啊。庙来，阿弥陀佛，这大家伙念着经呢，那儿敲狗旗下，就当着众尼姑跟那张老头子面一块儿，把王富义就给活埋了。说这书说的可稍微狠点，那没法子，哎，你要依着我，这也得这么处理这事儿。哎，这俩老太太太明白了。埋好了之后，尼姑全都回去，这儿回到头了。见两位老太太都办完了，罪过罪过，来咱们佛前领罪。俩老太太带着头往佛爷面前这么一跪，说佛祖，实在也是出在万般无奈，并不是说当着佛祖爷您的面造孽杀生行凶犯歹，实在是这个畜生灭绝人伦。这个王福义，我们把他送到当官，他也难逃一死，所以埋在您这庙后头，佛爷您保佑他们这一对月烟缘来生来世他们能改学好做好人也就是了。这儿王双全拿出钱来谢过这张老头，报信有功啊。再有庙里的这些尼姑们全都给封口费，威逼利诱啊！啊，您管我威逼也不行，还得有利诱。嘱咐庙来，皆因你贪财，差点惹来塌天的大祸，今后你可要放明白点。庙来也知道，就为图这俩房钱惹多的祸呀，自在佛前领罪，不必细说。一家子从小庙出来，回转小王家营，到小王家营还都回到斗房。这儿有王丽跟冯老太太娘两个带着小孙子点豆腐给大家做饭，大家伙吃饭不必细提。冯坤把钱可就拿出来了，说我别的钱没有了，这点钱还是老太太您家抢来的，我就分了这些个，这点钱呢多了不够，头样说够咱们娘几个吃二年的，另外够给我这个兄弟王丽添点豆腐本的，像这豆腐房这点钱再开俩都开了，您要愿意我就跟王丽一块开豆腐房养活您了。这是真心的，把钱全拿出来。王双全一拳还真不含糊，老太太一瞧乐了， 老太太说我为什么把他弄死，我有东西我也给老二，我也不能给他了，他活着他还跟我争这点东西，我有存性。老头子在的时候啊，独单留了这么几样东西，全都深埋了，这个地方还只有我知道。这不家里头上头全都烧下平了吗？倒好挖了。我指出地方来，就让老二领你们几位今夜晚间够奔旧宅火焚废墟之内，把我埋的这几样东西给起出来就是了。王夫人一听，我打小净听我哥说，我爸爸活着留着东西，那会儿我还小，埋咱们家了，他老憋着把房子墙都推了找这点东西，他也不是没干过，这院子里都刨遍了，是他能刨地方他全刨开了，也没找这点东西。妈您藏到哪儿了？哎，来我告诉你，您甭咬耳朵了，这还咬什么耳朵，都一片大开挖了，咱们家都烧平了，您就我就凭记忆，您告诉我在哪儿吗？就在哪儿在哪儿，你们带着锹镐去挖去吧。哎，铁头太对冯坤、王豹、王双全加上王立加上这个二爷王夫人，拿着家伙一块又回大王家营了。到废墟上头，街坊邻居都睡了，一夜之间按照老太太说这地方，王夫人一指几位就刨吧，呼，这可费了事了，埋王夫义都没刨这么大坑，干嘛当初埋的深呢？要不然这场火也得给烧没了。挖得很深很深了，行了，不敢重挖了，怎么呢？都透出光来了。再说挖的什么，那咱就甭细说了啊！我要想给您编也能编上来，多的颗的夜明珠，多好的宝贝，反正都是值钱的东西吧。当初老爷子收过来的珍奇的古玩，哎，很值钱了，把这点存性全都挖出来了，拿回小王家人斗房。这点东西啊，也甭说卖不卖，现在就分，都是我干儿子，见者有份儿。按说他是亲儿子，你们都是干儿子，哎，那么这里边有薄有厚，不仅这点东西咱们41/41。哎呦，老太太您这算数太好了。我们就知道31/31，什么叫41/41？就是一人25%啊。王立、王豹、王夫人加冯坤全有份儿，还剩这点怎么办？给孙子，这孩子就算我亲孙子，给他了。合着王丽这斗房掌柜的闹一份半，他也合适啊。老太把这东西一分，你们自己卖去，卖多少钱全归你们，谁养活我都行啊。哥几个一瞧，老太太分绝户产，把这点梯子全都抖了了。得了，我们也不卖了，就搁在您那儿，您替我们存着。哎，这里边卖一份啊，咱们就全够。行啊，那先紧着一份卖，咱们先把家盖起来。就找这几样里头最次的那件一卖，那就卖多少多少现银子。尤其王家有这样的关系，当初老东老火干玉器行的这些个老朋友一帮忙，还真卖个大价钱，现银子到手可就好办了。由二爷王夫人出头，在大王家营重新挑槽开沟盖房子，讲究了，原先也都是老房子了，住两辈了，现在重新这一盖又有钱，街坊一邻居一瞧，到底说是人王家，哎，人家家大业大，有根有底，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看人家家里边都烧平了，现在重新盖还能拿出钱来，这也没得说，不是一天的书啊，那盖一个大院子够这么些人住，那且了，在小王家人斗房只忍了7-8个月，这边这房子才算盖得了。盖好了不能当时住啊，还要粉刷一新呢，装修啊，得放味儿啊，啊，进家具啊，啊，进完家具都备办齐了。老太太说：“您这斗房关张吧，来吧，老妹妹，我瞧你跟我倒对脾气，得了，跟我一块儿就我们大王家人安家吧。”这老太太一琢磨，可也是。啊，这个跟这儿待着不也就守这儿子守这孙子，人那一大家子人挺好，那咱斗房也不开了，都跟着回那边，呼，大王家人倒热闹了，王家一大家子人了， 整赶上过年，新房也盖得了，四个干儿子一个孙子陪着这俩老太太，家里边重新花钱雇人，使农换币，俨然就巨富之家。一过年儿，这王双全跟冯坤可就商量了，说你媳妇儿是宰了，我有媳妇儿，我头出来的时候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一出来行走江湖这年头多了，乾坤亦是王宝王双全多好听啊，我也够瞧的，家里扔下一媳妇儿如同守活寡一样，是给我生男了是给我生女儿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也安顿下来了，我也该回家瞧瞧去了。哎，那没别的，我跟您走，我跟您走，您带着我呢，咱们行走江湖办点有德行的事儿，我把我铁头太岁冯坤这名誉呢也往回找找。行，那你跟我走。走可是走，这一走大王家人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咱得跟俩老太太说好了。哎，别惦念，这儿有了俩王夫人跟王丽哥俩，这儿伺候着也就够了，连孙子都有了啊，咱们跟老太太说吧。俩人找俩老太太请假来了，俩老太太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人呢，啊，王夫人是这老太太亲儿子，王丽是这老太太亲儿子，那他守着妈过行，这俩干儿子又是江湖人，准知不能跟这久待，陪了快一年了，得了，你们俩有自己的事，回到家中，见着我这个没见过面的儿媳妇，见着我那没见过面的孙子或者孙女，跟他们说，愿意在家住在家住，不愿意在家住搬到此处，搬汾阳县来。到了汾阳县大王家人儿，这儿有奶奶，也免得你们心地两悬。冯坤，还是那句话，跟着王双全，你们哥两个在外边，自乎你怎么样做人，那就好自为之了。不是说他看着你，你学好，你们俩又分手的时候怎么办？得嘞，老太太，您甭嘱咐了，我全明白。这儿跟俩老太太全都说好了，哥俩顺大王家可就出来了。回转家乡，王双全心急如焚，跟铁头太岁冯坤七三可饮小行夜宿一路无话，来到家中，到家里一瞧，门关着，他媳妇呢是巧手于能的闺女，于能又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他这媳妇呢是丑妇，一脸麻子，临走怀着孕，说了你走了这孩子生下怎么办，你给起名字，生男生女都无所谓，名字都你给起，你养活着，不成的就找大爷去。哎，这旁边呢，有我大爷，我大爷呢，这个在经济上生活上支持你那是没问题的，可是呢到现在回到家中来，家门紧闭，俩人越墙进来一瞧，人去屋空，打听打听吧，没敢上董家问去，没敢找董大爷问去，先找别人问问，这一问呢问出来了，这一听王双全就傻了，怎么媳妇还真生了，生了可是生了，这孩子月科就得了十一病了，夭折了，孩子这一死呢，媳妇有点疯疯癫癫，丈夫又不在，将养着出了月子能下地了，到底是巧手于能的闺女，又有武艺，把家里的财产变卖变卖，要跟董大爷那借俩钱儿，只身一人千里寻夫找丈夫去了。你这哪找去，你在家我回来找你能找，我在外边走江湖你上哪找我去，有心埋怨不明事理的丑媳妇几句，又一琢磨赖谁赖我呀，我有家不回呀，孩子死了我都不知道，又心疼自己这丑媳妇，为什么比他大三岁，一块长起来同堂学艺的师姐弟，而且打小定的娃娃亲呢，媳妇长得再寒碜感情是真好啊，一听这个消息王双全掉眼泪，冯坤一问怎么回事情啊，王双全可就把以往经过说了，我现在有两层大恩未报，第一， 旁边这董大爷对我太好了，董大爷打小拿我当亲儿子似的，真的说比我爸爸还疼我。你说回来一趟我应当瞧董大爷去吧，可是家里出这事我也不好意思去呀。那有什么的，见见呀，不成你不知道，你别看董大爷对我这么好，从小不让我上门，不许我上他们家去，他们家孩子也不上我们家来，他们家哥四个，这哥四个呢，大哥二哥三哥都比我大，听说呢这他们家这四的呢跟我同岁，可我打小也没见过，您说这叫什么事？媳妇又走了，我上家去这不像话呀，我也得找媳妇去。你上哪儿找媳妇去？那我这媳妇不能不找啊，我媳妇尚有夫妻之情，我焉能没有夫妻之意？她知道千里寻夫，我就不知道找媳妇吗？哎，你上哪儿找去？冯坤心里话说，哎呦，我可跟你扯平了，嗯，我媳妇让我宰了，你媳妇丢了，咱俩都没媳妇了，哎，这我心里都平衡点了。哎，什么心理啊？听我的吗？听你的怎么着？听我的，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哎，我早想开了，我宰我媳妇之后我就想明白了，哎，还是功名要紧，咱们俩得干点事，趁着咱俩现在这岁数还年轻，咱俩得干点正事儿。你说怎么办呢？我有一朋友打老早就要拉我入伙，谁呀？这人姓班，叫班斗生，哥俩人称呢天海神鳖班斗生。这人现在混整了，嗯，原先干嘛？原先水贼，我们都一路人，混整了，混到哪儿去了？混到剑山蓬莱岛了，听说弄得挺大事，好，称王称帝的了，在那剑山里边坐一地，他们都当了将军了，现在把守水寨，那个八大寨主之一啊，有这么一号叫天海神鳖奔斗生，老给我来信儿，他们哥俩那意思让我呀进山入伙，也谋一将军之位。那你还是想去呀？这还是没改呀？不是，我现在想法跟原先不一样，我打算跟兄弟你咱们哥俩够奔剑山蓬莱岛，打进剑山之后就借我这朋友奔斗生之力，咱们在里边混事，咱也不当将军，哪怕小小的混一个官职，在里边潜伏下去，单等有识之事，或者说朝廷派兵要剿灭剑山之时，咱们做一里应外合，那时候方显你我弟兄之心。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芳华》。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致敬一代人的奉献，敬请关注1月13号《芳华绽放》FM87.6，每天中午12点。小说联播。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印星作曲，廖昌永演唱。